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73集，铲除异己。天珠有灵性，能吸收日月之精华，也能吸收内力高深者身上的内劲，越是佩戴就越是好。阴侯这几串天珠戴的是妖异异常，被誉为世间能找到的最好的天珠，乃是无价之宝。阴侯一见面就给了白玉堂一串做见面礼，是因为银妖王说过白玉堂跟展昭是一对，所以他给白玉堂的那一串和展昭那一串是一对的。江湖人看山海剑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宝剑这种东西要出鞘之后才能看出威力来，不是金光闪闪的就叫宝剑的。有些刀剑破破烂烂的都豁口了，跟破铁皮似的，可一旦用起来那就是神兵利器。但天珠不同，天下但凡美玉宝石都有个好坏的鉴定标准，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价值来。展昭手腕子上这一串天珠可不是闹着玩的，绝对是珍宝。英明月此时脸上的神情该怎么说呢，有些尴尬，显然也很吃惊，看样子似乎不知该如何应对，整个人都傻了。其实他的表情也出乎展昭的预料，展昭第一眼看到有人冒充他，就怀疑是不是有人想逼他承认身份。在场的白玉堂也有这方面想法，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有人要利用展昭，那展昭的身份就是最好的筹码，是要绝对守住秘密的，可一旦公开了还威胁个什么劲儿，没理由断了自己的路啊。此时殷明月的反应就好像是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被人撞个正着那么的尴尬。再看一旁那个假的红九娘和假的吴一货，正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殷明月咳嗽一声皱眉， 展大人竟然假冒。 殷明月话没说完，突然就见寒光一闪，江湖人也都一愣，等众人明白过来，正看到展昭一个收剑还鞘的动作。巨阙不愧是上古名剑，这一出鞘，龙吟之声在房中久久不去，那光华带着一股子寒意。不少江湖人都疑惑展昭刚才是干了什么，只有姚子林、玉木池等几个高手微微皱眉，只有阴侯的传人才能解释展昭为什么这么年轻就会有这么强的功夫。片刻的沉默之中，就听得哗啦一声，再看，只见阴明月眼前的桌子被一分为二，同时他摆在桌上的那把山海剑也被巨阙斩成了两截，顺带对面假无一货手里的那把扇子也被削掉了一半。江湖人面面相觑，山海剑和铁扇都是名器，怎么可能一砍就断？同时那无一货惊得一松手，剩下的半把铁扇也掉在了地上。在场众江湖人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吴一货乃是魔功仅次于阴侯的绝世高手，怎么可能这个怂样？远处阴侯拖着下巴，这会儿他也回过神来了，虽然心里开心的不得了，也欣慰的一塌糊涂，但又有些担心对方会不会是有意想要引展昭承认身份。可现在看看那阴明月的表情，再来回想了想前因后果，总觉得似乎比较牵强。展昭收了巨阙，见阴明月面露尴尬，就知道这里应该还有些别的文章。 若说阴明月是针对我的，那倒是还好，如今可见不是。那他假冒魔功后人的目的何在？为了引出我外功，还是想利用这条占什么便宜？有什么便宜可占啊？ 展昭想不通，白玉堂也想不通，阴侯天尊等等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正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一阵喧哗之声，陆灵儿端着雪蛤汤找了半天没找到后妈在哪儿，有些纳闷。听到喧哗声，他就抬头往楼下望了望，一眼看到一顶红顶的轿子，就张大了嘴回头问陆天寒， 花轿都抬过来了吗？爹爹马上办喜事啊。 坏了。 陆天寒眨了眨眼，对面白玉堂就被一口雪蛤汤呛住了，捶胸口。刚才白玉堂为了脱身随口编了个理由，不过陆灵儿认死理，而且关系到陆天寒的事情他又上心思，于是肯定认准了陆天寒要成亲了。白玉堂此时就想着一会儿怎么解决，陆天寒要是知道了，那估计他就惨了。陆天寒还纳闷了，想问问陆灵儿什么人办喜事，却看到对面小楼上吴沙正对他招手使眼色。陆天寒觉得他似乎是在让自己看楼下，于是望了一眼，就见楼下来了好多人，看马队的架势应该是官差。这会儿白玉堂也看见了，忍不住就皱眉，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一对官差，这么看着气派还不小的样子，只是永州府是小地方，这是哪里来的官员？展昭此时正站在殷明月身边，见他听到喧哗声似乎松了口气，展昭微微挑了挑眉， 莫非他假冒魔宫后代跟现在来的人有关系？ 殷明月抬起头，就见展昭正看着自己，赶紧低头。此时江湖人没人再怀疑这殷明月是假扮的了，可同时众人也都不敢相信展昭竟然真的是殷侯的后代。众人下意识地看陆天寒和白玉堂的反应，陆天寒完全没反应，白玉堂也理所当然的样子，以陆天寒跟殷侯的关系，可见展昭的确是真的。众人都意识到这恐怕是近几年江湖最大的新闻了吧，明天估计都不用等到天亮，一会儿之后整个江湖就可能会被这条劲爆的消息给掀个底朝天。玉牧石突然就想到那天在街上碰到的那个和天尊吴沙站在一起的人，那人气度内力完全不输天尊的感觉，现在想想这完全是他师父口中的阴侯啊。玉牧石倒抽了一口凉气， 天尊、阴侯和吴沙齐聚在此，看来这百年后再现的除了屠云峰，还有当年象征着中原武林最高境界的几位高手。 展昭已经听到楼下传来脚步声，还听到伙计慌里慌张叫大人的声音，看来是来了什么大官。没心思去分析是什么官员，展昭觉得此事很是关键，就问殷明月， 你假扮魔宫之后目的是什么？ 殷明月似乎想拖时间，却见展昭轻轻抬手，手中巨阙就在他眼前。 你救星还没上楼，人头已经掉。 其实殷明月本来功夫还算不错，但刚才展昭初见他的确是没看清楚，他就知道与展昭武功有些差距。再者说巨阙真的是削铁如泥的宝剑，切把铁剑那感觉跟切豆腐似的。殷明月就知道这位大爷不是跟自己开玩笑的，也对，这可是真正阴侯的外孙小魔头。为了保命，殷明月压低声音开口， 我是受人指使，为了当个筹码找条捷径，好拉拢黑道和白道铲除。 这时楼梯上的脚步声已经响起，一堆人马杀了上来，分开两边让出路来，似乎是等人上来。展昭瞪了殷明月一眼， 铲除什么？ 这人吧，有时候身份的确很重要， 如果说逼问阴明月的是展昭，那天下人都知道，展昭是个官差还是个大侠，他一定不会随便杀人的，所以嘴硬一下也过去了。可如今，展昭是阴侯的后人，魔宫少公主也就是小魔头，所谓的魔头自然是随心所欲，并且是不讲道理的，展昭宰了他，他也没话讲，在这里送命不合算呢。所以阴明月又压低了一些声音，快速说了一句， 为了铲除异己，利用江湖势力。 话说完，阴明月赶紧闭嘴。这时上了楼的士兵们都行礼，一个穿着一身淡紫色锦衣华服的男人出现在了楼梯口。众人都看着走上来的样子，此人40来岁的模样，十分的气派威武，功夫看得出来是不错的，不过很明显不是江湖人，而是个官员，照这官袍的品阶，官位应该还不小。在场除了展昭都是江湖人，谁知道这位是个什么官？再说了，官在大能大过包拯庞吉吗？退一万步，比他俩还大，那也大不过赵普吧，摆什么谱？倒是展昭见到这官服微微皱眉，这一身官服是属于转运使的官袍，自唐朝以来各地都设立有节度使，只是节度使权力太大，搞得藩王一样割据一方，最后直接威胁朝廷，因此在宋朝之后就将节度使的权力拆分了，节度使的兵权被整个剥夺，归入禁军，各地禁军都属于大宋兵马，归赵普统领，且与东南西北几路大军比起来，禁军人数少得可怜。节度使手中各地的财政和管辖权力就转给了转运使，但是转运使的权限也受到各地州城府县的制约，名存实亡。到目前为止，转运使的管辖范围基本就是这路的部分财政、治安以及官员推荐选拔之类的。眼前这个官儿估计是北路转运使，应该是4品。展昭虽然对品阶不太清楚，但是包大人跟他讲过，大家都是4品的话，他就是4品里最大的，因为他供职开封府，还是御前侍卫，也就是说展昭知道自己比上楼的这位官员官职要大，当然了，明显人家派头大一点。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